现在已经是月尾了，你交了月费未呢？未交的话，就请到 myradio.hk 节目月费收费表，揀选你想撑的节目。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节目月费计划。 国际局势瞬息万变，香港政坛风起云涌，政坛变动同你深入分析。梁锦祥一周时事， 是回来了，就刚才我们查过天玉那个原著，不是套戏，套戏就是陈冲拍，那原著就是严歌苓，是吗？ 他那个张艺谋那个归来都是原著，都是严歌苓的，都是严歌苓的。 咁主要系 写写最多， 写最多。 少女小鱼啊，啲阿张艾嘉拍嗰部少女小鱼，讲 New York 嗰部咧，又系阿严歌苓，佢系最多人改编佢小说嘅一个作家嚟嘅。拍成电影嘅作家嚟嘅，严歌苓。 而家仲埋写埋英文嘅，仲去荷里活嗰度做编剧嘅噃，系咪？ 所以呢个大陆出嚟先有，就因为佢呢啲人咧，你香港做唔到，香港作家做唔到，只有佢先做到。生活佢天玉嗰度好感动嘅，真系个小说真系。你睇过？你知唔知个故仔讲咩？ 咁啊，讲呢啲即系 上山下 乡，上山下乡去咗西藏，睇见 新疆、西藏啲古仔。咁呢啲嗰啲悲惨嘢，真系只有佢先写得出嚟嘅，真系。 好，咁嗱，就另外一個滿叔都要提一提嘅，就是、香港著名嘅畫家劉國松咧，就喺韓國南韓啊，有畫展。咁你可唔可以解釋下點解南韓會咁欣賞佢咧？ 我都唔知點解，即係當然咧，又係呢啲嘅世界好簡單啦，就係、是、你喺 Art Fair 啊，即係香港個 Art Basel 嗰個展覽，擺展覽，有人嚟睇過，咁人哋會中意，咪拎佢韓國展啦，即係咁樣。即係呢啲嘢咧，就喺你啲作品要喺國際場合出現。喺國際場合出現咧，仲喺隆重場合出現咧，有人碰到一啲人咧，就會傳出去。有啲嘢咧就唔係靠文化宣傳啊推出去，唔係一定要係一個好正當、好 casual、好。好正規嘅場面合之後咧，你擺展覽人嚟望到就帶你過去咁樣。因而你想推唔到嘅。各方面配合係嘛？ 咁但係你都要嗰個本人佢有一定嘅藝術。 當然啦，劉國松畫畫，你知道佢特色喺邊度啊？佢用筆嚟畫噶嘛？你唔知道？ 唔知。 喂，劉國松幾廿年畫畫都唔用筆噶。用其他方法的。 怎麼 說這件事就是好東西來的。這個現代他就要夾中國現代畫的特色，夾革命啊，搞革命啊，我不用筆，不用支毛筆，是吧？用各種方法，但不用毛筆，那這種 idea 呢，才可以破到這個 框框 啊，是吧？用各種方法畫啦。好多方法的畫畫，你可以是底畫上面得的，因為中國畫是張紙來的嘛，中國畫很多是用底畫起的， 是嗎？ 是啊，底浸在它面上的，又倒落水下去，倒東西下去，各種的配墨，幾種方法，不用筆的方法，它是一個，它的學生都喺喂，佢中大廿幾三十年喎，大佬，一直影響而家新一代啲畫家嘅喎。 咁啊，香港嘅文藝啊，或者藝術創作咧，即系而家都開始，因為嗰個本土嘅思潮啦，都做一定嘅整理啦。 嗱，阿劉國松咧就點樣開始現代畫咧？就係因為 阿波罗就卫星， 我睇嗰阵时系好多好多个月球啊嘛， 月球佢就话月球，喂，咁呢样嘢系即刻去美国教书啦，即刻请咗去美国，跟住咪翻翻香港做做中大主任啦，系嘛？即系你要真人做咧，有好实在突破，人哋会睇识你，赏识你啦。咁我谂佢都唔系第一次喺。啊！韓國做展覽噶啦， 應該都唔係啦。 日本我全世界都去暈噶啦，真係。 其實咧就即係我諗香港同呢個台灣嘅畫家咧，都喺前嗰幾十年咧，喺日本啊，有一個主要發表嘅渠道嚟嘅。咁但係即係可能我哋冇太。即係多嘅整理， 即係因為香港冇藝術雜誌啊嘛，冇文化雜誌啊嘛。你譬如話，好多設計家喺日本開畫展、多展覽噶，冇人理你 嘅， 淨係圈內人咪知道嘅咯。 咁個原因又好簡單嘅，就係即係香港嘅所謂文藝雜誌啦。以前我即係好細嗰陣時，我哋都睇嗰本嘅，就叫《文美月刊》啊， 好多 嚇。係，你聽我講先啦。但是呢其實後面呢都是一提就共產黨的資金，一是國民黨的資金。咁換言之呢，你如果不是那個派，基本上他都不會去寫你咯。就算寫你，咁可能都是一個比較負面的角度。這個就是整個即係我哋香港嗰個六七十年代以，即係喺五十年代以嚟啊，到八十年代嗰、那個，即係對我哋整理嗰陣時候一個好大的困難。咁另外一本書呢，就阿滿叔借咗好耐噶啦。咁咧今日就還翻啦，就係、是、董橋呢本書。咁我哋唔需要講呢本書，我哋就講個問題就係、是、董橋啊，佢以佢嘅散文足唔足以立足，即係話我哋去而家做一個回顧咁之類嘅嘢咧？ 應該要做，但係我好古怪啦。香港電台又唔拍，就冇亦佢亦都冇學生，冇學生係跟佢幫佢拍。咁可能佢自己都唔想拍，冇所謂，咁佢都唔介意。咁樣變成咧，就只有一個人關心佢咧，就係、是、牛津出版社。我張出版社可能是當係搖錢樹咁樣， 唔係啦，千祈唔好咁講，你唔可以咁講啫。嗱，即係因為佢自己本身有一定嘅叫作力啦嚇。咁牛津咁佢係一個學術嘅機構嚟嘅，咁出呢個即係用咁嘅包裝去出咧，成日我覺得 佢原來咧，我都唔知道原來佢淨係出精裝本嘅，冇平裝本出嘅喎。 啊，呢、這個你講過㗎啦。 平裝本咧就其他出版社出嘅， 同埋簡體字嗰啲咯。 牛津咧就唔出平裝本嘅。即係。买就买，唔买就算咁样。 唔买咁你唔可以咁讲嘅。 系啊，佢真系咁啊，佢都唔恨啊，因为佢啲书，本本书俾人出边炒嘅， 系咩？ 佢攞嚟炒嘅，唔系攞嚟卖嘅，咁样就 咁咯，又咁犀利。 系啊。 咁、如果你阿妹叔，如果你要拍阿董桥，咁你觉得可以点拍法咧？ 咁呢个就要等佢嗰、那个佢啲读者迷。 嗱，呢個我有少少，我自己有少少睇法嘅。嗱，董橋嗰個背景咧比較特別啲嘅。誒，佢因為喺南洋生活得好耐，譬如喺印尼啦，即係我睇到。 印尼啊！ 咁如果你拍佢咧，其實要去翻嗰啲地方 嘅。要講嘅，講好多印尼嘢嘅。 印尼嘢 嚇，講好多印尼嘅 南洋啊。嗱，呢個牽涉另外一個問題咧，就係、是、即係好早年，譬如香港咧同南洋之間個關係啊。 嗱，隻掌咧就呢樣嘢唔使擔心，因為而家呢。香港電台或者其他啲台灣邊個關公司拍啲作家咧，使嘅錢咧冇唔計較嘅，咩地方都去嘅，咩地方都肯去嘅，歐洲啊、美國啊，到捐窿捐罅地方都肯去嘅，翻大陸啊，咩地方都肯去，去幾多轉都唔緊要。咁印尼咪執執碎啦，要去嘅話咧， 唔係，但係佢有難度啊嘛。印尼嗰度即係經歷過咁多年啦，呢啲當地。即係早期嘅華僑係啦，喺唔喺喺唔喺度啊？啊，政治氣候嘅變化，你點樣去即係表達出嚟咧？咁老實講啦，即係譬如經歷過呢啲排華事件咁樣， 當然冇咗好多嘅，咁樣都夾硬嚟啦。因為而家你拍白先勇都係咁樣啦，翻大陸拍咪照樣講啫嘛。如果咁總係翻大陸拍咪照講啫嘛，明明都唔係嗰回事，咁我照噏啫嘛。話係啊，呢個咩咩咩任你噏啫嘛，即係你，因為而家旅費嗰樣嘢咧，已經開始相對嚟講係 好便宜㗎啦。而家即係成個製作本身 話去就去咁就嚇，我都莫名其妙拍幾個鏡頭又肯去嘅，因為而家即係大把錢嘅，真係好似係大把錢咁，係咪？ 嚇！咁但係另外一個就係、是、譬如話董橋身邊識得嗰啲呢個圈子啦，嚇、啊！咁仲有幾多健在？因為佢今年都成80歲啦， 七十幾啦， 七十幾啦嚇！咁、啊 即如果你而家唔拍咧，事實上亦都要揾翻一個即係可以 face to face 啊，當面同你去講講翻，亦都難嘅。 呢樣嘢咧有一個古怪啲嘅，佢又係特別啲，因為咧迷佢人咧就好多，但嗰啲人咧未必拎個攝影機去追佢啲故仔。 咁一定有嘅，你話如果佢話佢咁多 fans， 咁一定有啲人肯做呢樣嘢啦嚇。只不過問題就係話，即係大家而家覺得值唔值得去做啫嘛。 當然香港電台嗰批作家呢批導演咧，有啲都唔係中意嗰個作者嘅。 係啊係啊， 有啲指派。 呢個講個另外，即係呢個就唔關事嘅。好簡單，譬如阿陳果拍西西咁樣，佢陳果原來我冇睇過西西啲嘢 嘅。嗱嗰個有人鬧阿陳果啊，我就覺得陳果拍得好好添。 係啊，冇呢個唔係一定好大關係嘅。譬如阿李安拍 Jane Austen， 阿 Emma 呢個咩啊 ？Emma Thompson 嗰個叫邊個 Jane Austen 我都唔知 道。哦，咁啊恐怖啲喎！ 唔係佢攞到，佢覺得佢有少少觸覺係攞到呢樣嘢嘛？唔係佢好坦白，李光華我從來冇睇，我都唔知邊個 Jane Austen 嘛。咁但係即係譬如話，而家你香港咁樣，咁我覺得咧，即係年紀比較大嘅呢啲即係所謂文化 icon 咧，其實大家要珍惜呢個機會啦。咁除咗董耀之外，另外一個我覺得即係大家都要即係珍惜嘅，阿潘迪華，就到而家仲可以，即係 八十幾歲 佢仲可以唱，咁但係。你再唔去做一啲記錄啊，或者 冇人去拍佢啊，冇人去拍佢。 係啊， 你講得啱啊，即係潘定華可以要拍一拍佢，即係記錄一下。因為佢唱歌咧，喂，三十年代唱到依家喎，大佬。 唔係佢唱嗰嘢仲好特別，即係你唔係而家普通歌手可以唱到嘅味道出嚟嘅。 佢仲有特別啦，佢唱英文嘅喎。係 啊，嗰陣時喺應該喺邊度啊？喺Hilton 啊，英巢嗰度唱啊， 英巢唱啊。 嗱 ，Hilton 而家又係講到大家都即係走一個雲啦，係咪啊？應該就喺而家嘅長安中心嗰度啊嘛。咁以前其實就係一個殖民地嘅文化標誌嚟嘅， 美國酒店啊， 嚇 Hilton 咁樣。 Hilton 而家 Hilton 都冇影冇蹤， 名牌揼落，名牌揼咗， 冇咗啦嚇嘛。 唔係有喺度 嚇，咁但係唔係過來啊嘛？因為嗰陣時咧，譬如話好簡單，譬如呢個又譬如即係同越戰有關係啦。咁呢啲美國嘅士兵俾越共捉咗咧，咁佢住嗰地方叫做何內希爾頓， 即係監獄。 係啊，即係監獄。係咁啊，講下潘迪華咧，就阿妹叔覺得你覺得應該點處理法咧？ 潘迪華有一樣最重要的一樣嘢就係佢做咗第一個 musical《白娘娘》。即係 你睇過啊？ 鄧阿張立，我冇睇過，睇咗片段啫。我點樣睇啊？嗰陣時，咁就服裝咧就係唐雪坤做嘅。 啊，又係即係又係識得嘅。 咁啊，大師，咁你真係即係大家咧，希望咧嗰個戲咧要重演啦。 係啊，係啊， 有幾隻歌啊，到而家都可以唱㗎，係嘛？即係愛你變成恨你啊！嗰啲都可以流行嘅，都可以再唱翻嘅。即係佢係第一個做喎，呢個真係好難嘅，好難得嘅喎，真係。咁冇咗冇咗啦，冇人理啊嘛，咪當冇咗啦，一陣煙就轉。 但係呢個係牽涉後邊嗰個好重要嘅成個嘅文化記憶嘅嘛。 啊，即係陰功 啦。咁即係當年啊。王家衛拍《非正經》嗰時候，點解揾佢做其中一個角色，亦都有呢個理由。 有理由啊嘛，知道佢係有歷有故仔啊嘛，有背景有歷史啊嘛。有邊個夠有背景有歷史啫？喂，上海唱歌唱到依嗰度而家今日喎，真係八十幾歲喎。喂，其實好簡單一樣嘢，歷史咧，我有個朋友咧八十幾歲啦，佢講佢同啲大望書亦經講嘢俾我聽啦。喂，佢就係朋友嚟啫嘛。喂，就好似講古即係琴日嘅事咁樣。哇！真係你話香港八十年前嘅嘢，可以講啦好多嘢講俾大家聽。 我嗰啲都唔係我哋能夠即係。 但係以邊個嘢有興趣聽八十，即係冇人去記錄呢一八十歲嘅嘢。 咁另外一個就係當年咧，我喺天鴿報嘅時候咧，就阿鬱敏就攞本書出嚟啦，就係《南宮博》啊，就寫嗰個香港個記錄啊。我而家都想揾翻本書。 喂，唔使點啊！ 日本統治香港三年零八個月嗰啲古仔咧，喂，好多人未死嘅喎， 係咩？ 未死嘅喎、 啊。哇，都點會未死啊？你而家如果坐底嗰啲都九十歲以上啦， 係嘛、啊？有人講到嘅， 有人講到啊， 但冇人去記錄啫嘛，係、嘛？ 而家就好多時咧，就要依靠啲所謂文獻嘅記錄啦，但係嗰個唔足夠嘅， 唔足夠啊！ 因為你攞唔到嗰種感性 親身嘅文字記錄，你我就去睇過咧，因為香港要報紙啊，可以睇翻咧1930年代啲報紙嘅睇到嘅， 睇到。 喂，你睇報紙冇意思嘅， 係 嘛？ 嗯， 喂，人都未死啊，人都仲喺度啊！ 嚇 三零年代啲人仲喺度噶，而家 嗯， 所以變成咧。因为而家大把人九十岁啦， 但系你九十岁之余，你仲要个记忆好唔好啊嘛？九十岁好多人系记唔到嘢噶嘛，讲唔到嘢噶嘛，咁呢个系另外一个问题嚟噶嘛。咁但系香港咧就，如果唔系呢个本土思潮嘅兴起咧，事实上大家都冇谂到要做呢样嘢添啦吓，只不过我冇咗咯，拆咗就拆咗咯，唔见咗咯。 好多作家嚟香港噶，喺香港噶，大望书嗰啲喺香港噶， 系。 咁呢啲喂講咁係得啊！即係當然有人整理啊，即係小詩啊，整康中文大學小詩又整理啦、 啊。但係都你只不過係一部分咯，因為好多時候邊涉及個專業嘅問題啦。嗱，因為即係係頭先我哋講啲唔一定淨係局限喺譬如呢啲文化嘅，譬如舉例建築。 嗯 系嘛？ 嗱，再讲下先，阿小诗啲咧系喺佢抄旧报纸嗰种事整理嘅。 系， 喂，搵唔到人嚟讲啊？ 系啊，搵唔到嗰、那个 佢冇做 活生生 嘅音嘅整理啊嘛。而家要做啲有都搵到噶嘛，要做，仲可以做啊嘛。 嗯、 我咪有个朋友，佢识得嗰啲人噶。 嗯。 啊，咁佢冇机会讲啊，冇人问佢噶。 嗯。 我写咗冇人睇啦，系嘛？ 唔系咁，你写冇人睇，起码个记录系咩？而家即系个好处就系因为譬如有嗰个互联网啦，同埋完出咗本书，可能本书绝版，你睇唔到。咁而家唔系啊嘛，你只要有一个咁嘅记录喺度咧， 即系网 上 就 一定即系somehow someday sometime，咁咧一定有即系一啲人咧可以去记录 翻呢啲嘢。阿萧红喺香港住喺尖沙咀边几号嘅 浅水湾系嘛？ 尖沙咀住過，如果喺英國咧，就擺個門牌喺度，寫個牌喺度。 誒，呢啲講好耐啦，周恩來你喺度住過係咪啊？咁你哋即係喬冠華啦，喺灣仔住過，咁啲老生常談啦。嗱咁啊，有少時間咧，剩一個就係我想講嘅嘢嚟嘅。咁咧就即係大家知道啦，呢排咧美國嗰個政治咧就係相當之唔穩定啦嚇。咁、那個總統又中意 Twitter 又多嘢啦。咁啊，連帶咧喺文化上邊咧都波及到，就係、是、咧有一個劇作啊，就係莎士比亞嘅《凱撒大帝》啊。咁啲人咧就將佢嗰個主角凱撒大帝變咗成啲好似 Donald Trump 咁嘅樣，咁就知道嗰個劇咧就係俾佢俾人暗殺咗。咁而家搞到咧呢、這個劇一上映嘅時候咧，就俾人去滋擾啊啊！ 那個劇院咧就 Public Theatre， 係啊，嗰、那個名嘅就係主要就 Shakespeare in the Playground 啊嘛。 我咧就去過嗰間劇， 你去過啊？ 去過，好多年前去過。我紐約人，我特登去睇過間嗰間劇院咧，就係專係做嗰啲外百老匯嘅嘢。但係 Fringe 啦， 但係佢好市政劇院嚟嘅喎， 冇關係㗎。咁、你係香港先搞成咁啫嘛， 好市政劇院好咩？但係會做一啲唔係主流嘅嘢，做呢間叫做 Public Theatre， 係、 個好地方。 專做拍唔 係嘢都拍喺六十街咁之類咁樣啊。 咁呢個劇咧，佢引起嗰個嘅爭議咧，就相當之長期嘅。咁咧就嗰、那個滋擾嘅具體情況咧，就係、是、當佢嗰個暗殺嘅場景出嚟嘅時候咧。就有人喺嗰個席上面咧，就話 This is violence against Donald Trump。換言之，就將呢個主角就投射咗今日嗰個政治嘅呢啲爭拗落去。 咁我相信咧，呢個亦都係指係 個作者有原意嘅，即係創作者有原有。 佢梗係有啦，佢收尾佢話呢個係即係唔係話唔莎士比亞嘅原意咁，咁呢個梗係攞出嚟講啦。咁莎士比亞嗰陣時梗係唔會諗到今日呢個 Donald Trump 呢個問題，但係你而家借古奉今啊。但係咧，我想講一樣嘢就係莎士，即係莎劇其實就有呢個生命力喺度。係 因為你 即係以前我哋提過，譬如曼德拉佢坐咗廿幾年監獄，靠咩頂住咧？就睇。即係莎士比亞，其中一個最重要就係 Julius Caesar。 英國佬真係好嘢，而家莎士比亞去到咩地步咧？有默劇啊、手語啊，另外呢南美洲唔係南太平洋嗰啲土人嘅語言都有嘅喎，咩劇都有得做嘅喎。 咁京劇都有係嘛？啊，京劇嗰啲天沙劇都有。 嗰啲又嗰啲好平好普通啫，連嗰啲。連嗰啲野人，即係嗰啲土人嘅語言都要做莎士比亞，即係去到咁嘅地步，真係你英國文化去到咩地步咧？已經去無遠忽界。 佢呢個係佢嗰個軟實力啊嘛，所謂 無遠忽界 係咪啊？仲有嗰個而家呢個即係點解會引起一個咁大爭議咧？就因為喺呢個劇啊，佢上映期間咧就共和黨嗰個黨鞭係被槍擊嚇。咁美國你知啦，即係呢啲咁嘅暴力嘅事件又無人無知，咁你加上一個咁有爆炸性嘅劇咧就。即係喺而家呢個政治嘅背景入邊，就引起咁大爭議 影射佢。 但我想講一樣嘢就係咧，即係除咗呢個沙劇嘅生命力之外咧，亦都係美國嘅戲劇咧，佢到而家仲有呢一種咁嘅社會嘅效果。嚇、嗱，如果譬如咧香港咧就冇人理㗎啦。咁你譬如到十年咁樣係嘛？咁啊放冇地方放，放咗之後咁又係咁。但美國唔係喎，美國即係呢啲嘢會上到報紙度啊。 不停講， 會不停講，因為這個新聞做咗成幾個禮拜㗎啦。 不停講 啊啊！咁佢做咗幾禮拜之後，咁客觀效果咪啲人咪走去睇到劇咯。 嗱、倫敦個莎士比亞劇院咧，咪一年到晚都要莎士比亞嘅喎。即係 咁，佢而家重組翻個當年嗰個莎士比亞歌 最得意嘅地方，佢仲係企位喎，大佬唔坐喎。 佢唔係佢嘗試，佢嘗試重組翻當時。 四百年，四百年前嘅劇院， 那個、具體嗰、那個 唔打燈嘅喎， 係啊，因為日頭做嘅嘛， 日頭做嘅喎，太陽光射入嚟嘅。 咁佢仲有一個講笑啊，隔離咧就即係一啲紅人喺度啊，俾啲狗即係同啲狗打交咁嗰啲乜嘢嘅，再過之後妓院啊咁樣啲咩？ 河邊呢個係好正嘅地方，因為一年到晚有人睇嘅，即係呢樣嘢真係好嘢，真係。喂，用翻四百年前嗰個劇院嘅環境嚟做呢個戲，真係一流啊，真係。咁而家香港、大陸都走嘅，做啲京有啲京劇喺茶館去做，咁咪試下揾茶館做咯。 我去嗰陣時候我去，唔係如果你譬如蘇州有啲平潭嘅 平潭 嚇，即係從但係嗰個氣氛唔同咗嘛，氣氛唔同。 聽嘅人都唔係嗰啲人。 係啊，即係你起碼聽嘅人或者睇人有翻嗰種修養先係嘛嚇。咁但係你譬如你即使喺美國咁樣，即係歐洲人就覺得佢文化好粗淺啦，但係起碼喺呢啲問題上面。即係佢仲跟得貼啊嘛， 跟得貼，仲 做到嘛， 仲會講下，即係咪而家啲莎士比亞用著到西裝咁去做啊，乜都 唔係佢直情做到而家，即係講緊美國而家嘅政治嘅爭拗嘛嚇咁呢個美國而家政治爭拗咧，事實上亦都提供咗好多呢啲電台啊、電台啊、電視啊、電影嘅素材啦。嗱，最著名咧近一年咧，就呢個 Saturday Night Live 啊， 出翻嚟， 唔係出翻嚟，一路有做嘅，但係就哇，即係佢哋玩而家呢個美國政府玩到真係玩到即係出神入化啫。 而家咧就除咗嗰啲即係有機構做之外，另外一種。就是、業餘做學校做學生做就是、搞惡搞 啊！ 一電喺個手機度惡搞，喺 Facebook 啊或者 WhatsApp 啊、Line 啊嗰種整啲惡搞嘢出嚟，整啲真假假啲畫面啊，做啲嘢畫面出嚟，咁乜都係作嘅，乜都係作咁樣，冇嘢嘅就是、盡發泄之能事，當然係第一步，第一層就係發泄啫。嗰啲即係唔係咩意識形態嘅，主要係發泄咁啊！即係鬧咗先講。至於合唔合理，有冇人理你嘅？ 都唔關事嘅，因為你一個政治嘅諷刺咧，你睇下就係喺極權國家之下冇，咁你睇到個問題咩咧？就係你政府自己冇一個自覺要去 改善自己的施政嘛。 嗱，我覺得咧，而家共產黨，而家大陸係因為今日中國啦，嗰、那個惡搞咯，文化咯，好驚人。 嗯， 因為我哋無端白事，每日喺 WeChat 啊、WhatsApp 都見好多呢啲嘢嘅。你有冇見到啊？ 我冇，我收嗰啲 WeChat 就冇呢啲，冇呢啲，間唔中鬧一兩句啦。但係喂，大佬會俾人監控噶嘛？ 唔係，佢嗰啲惡搞啦，唔係文字嘅，完全係畫面嘅。 哦， 畫面即係佢有心去做一樣嘢嘅。 嗯， 即係惡搞都好多下嘅、嗯，因為而家惡搞。因為一來咧，而家啲嗰啲網站公司太多太多。 嗯。咁但係佢嗰個即係觀眾啊，或者嗰個用戶嘅數量足夠啊嘛，足夠 support 呢樣嘢啊嘛。 咁樣咧，佢又不斷咁傳出去，咁樣有一個 hit 中咁咪，咁啊有錢收咯。係 啊。 因為而家好簡單啦，逢係網紅啊，或者有 hit rate 夠高咧，可能有錢收噶。 有，我哋有啲朋友話聽講嗰個人物係好似劉南光嘛，拍網劇啊嘛，即係睇一次收一蚊已經即係發到豬蹄咁樣咯。不過即係呢個就傳說啫，佢收唔收到，即係個數就咁樣啦。第一樣嘢你可以懷疑嗰個數係咪真㗎啦 ？OK。第二樣嘢就係收唔收到錢係另外一個問題嚟㗎嘛。咁但係即係好多我認識嘅朋友咧，都覺得呢條係一條財路嚟嘅。 因為而家咧，嗱呢啲又唔知啦。YouTube 嘅啲收錢咧就係真正噶啦。YouTube 就大家都知啦。因為而家靚仔拍，我啊而家喺 YouTube 上面咧，我晚晚睇 YouTube 嘅，所以晚晚彈幾廿條片俾我睇。靚仔去台灣啦。哇！發債狂咁樣，而家啲靚仔。 點解去台灣發債狂啊？ 個個對條片出嚟咯。 哦，咁、這、呢個你自己個選，即係佢彈俾你睇啫。你仲有好多，即係不同世界不同都有嘅。即係問題而家你即係個時間唔用咗，你睇曬咁多嘢啊。 即係意思話俾我聽咧，就係話而家啲細路仔咧，都知道係財路啦。 係啊，係啦，係啦，嚇嚇。所以就即係一個媒體死，咁而家電影就死㗎啦。我見睇有一啲電影咧，就即係同我哋當年睇電影嗰個完全唔同。咁但係佢對嗰、那個譬如。戲劇對故事對畫面的需求呢一度呢個永恆的，只有問題你看那個平台在哪裡而已，你看那個平台可能在手機，可能 在其他其他地方嘛，所以大家就不要放棄那個機會，即是你有說話要講呢，其實你就不需要太介意呢，即是用什麼媒體的，你用手機也好，你 用即所謂現在的什麼微電影、啊、 有人傳出去， 總之有人看的人就有機會發達，係嘛？不過發達嘅機會一定係少嘅，一定係同六合彩咁一樣咁艱難嘅。我哋最重要做緊咩咧？就係咧，第一保存我哋而家香港現有嘅一啲記錄，咁而家都係好容易做嘅。但係喺呢個記錄之餘咧，我哋要將佢咧同我哋以前啊，即係特別喺呢個所謂港英殖民地嘅時候啊，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做一個嘅對比。咁你先睇到而家我哋個社會咧去緊邊度啊嘛，咁你講個政治諷刺，咁我始終都唔明白啦。咪 Donald Trump 玩得咁多，咁而家呢個就快卸任嘅689，又或者將會上任嘅呢個777，咁大家點解唔盡情用你哋自己嘅呢啲咁嘅搞笑啊嚇、 惡搞 惡搞嘅文化去？即係發揮我哋香港呢啲 咩？你話世界而家冇辦法㗎啦，對付唔到佢哋嘅，只可以用惡搞， 就係用惡搞， 只可以用、啊、 宣泄下自己啲咁嘅 一波宣安宣泄情緒。 咁啊，第一個要惡搞咧，就係而家嘅食環署係嘛？即係喺我哋做節目嘅時候，即係已經知道啦，就係嗰個票控係撤銷咗㗎啦。咁但係都不足以令到即係我哋減低我哋嘅憤怒啊。咁應該係即係惡搞下食環署。好啦，我哋今日節目時間差唔多，我哋下禮拜再見，拜拜。